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呢是讲两个台湾的谚语，吃果子要拜桥头，挂吊杯，吃果子要拜树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感恩之心同埋有感恩的行动。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就先至会饮水思源，与人为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利字当头，当然就不会讲咩吃果子要拜树头啦。割稻米即是台语的刮掉阿威，是台湾的乡土谚语，意思就是说人哋将前面辛苦嘅工作，好似整地啊、播种啊、插秧啊、除草除虫、施肥灌水，都做好晒，到收成嘅时候咧，你就走去抢住收割，接收成果，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今年1月13日系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咧就举办好多活动，扩大纪念。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就语出讥讽，他说什么呢？不肖子孙，欲藉纪念独裁者获得权力与选票。正在推动两蒋统治时代转型正义的民进党，鞭尸都来不及，当然就不会对蒋经国崇功报德。不过根据1月12日的民意调查，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人民认为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是最大的。同日呢，另外一份民意调查就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只有26%的满意度。30年过去，台湾仍然有很多民众对蒋经国长留去思，他的历史评价是30年不衰。在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推动十大建设，设立科学园区，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推动经济转型。小蒋主政16年，虽然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外交危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是高达 9.5%， 缔造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在今日仍然被民进党和台独人士标签为独裁者的蒋经国，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完成了台湾在国民党威权统治历史上几件重要的政治改革工程，包括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同时解除党禁和报禁，11月开放大陆探亲。这一位所谓独裁者，在反攻复国无望的时候，将他自己和国民党的命运和台湾人民紧密连结在一起。他仍然可以善专一切的时候，毅然放下权力，还政于民。30年过去，经过了3次政党轮替，一党独大40年的国民党2次在野，现在更遭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实行全方位的政治清算，加上党的改革举步维艰，在公元2020年的大选能否败部复活，恐怕都不可以乐观。至于民进党他刻意剪裁台湾政治发展的历史，将两蒋统治时代的国民党打入专制独裁之列，所谓转型正义就只得一把尺，仿佛台湾今日的民主是民进党揭竿起义，一夜之间就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赶落台得来的。如果不是蒋经国在死前一年解除党禁，推动政治改革，而他的继任者李登辉顺应民意，加速政治改革的步伐，90年代中国会全面改选和总统民选次第完成，民进党今日可以二度执政吗？台语吃果子要拜树头和割稻米的讲法，前者是指饮水思源，后者就是坐享其成。 嗱，台灣嗰啲只講現實利害權力至上嘅政客，喺好多仍然懷念蔣經國嘅台灣人民心目中，只不過係一個個割稻尾又唔識得吃果子拜樹頭嘅功利主義者而已。多謝各位收睇收聽，下集再見。